Iceman， 一切照你嘅计划进行，佢哋嚟揾你啊！我呃佢哋，话你捉咗小姑娘，激到个阿健死死下。 一捉到佢就送佢去澳门，俾我师傅澳门过干龙。 健，我感觉到一种邪气。 系啊，系车云，但系唔系属于你同我嘅车云啊。 咁系边个咧？唔通系？ 唔通系？ 冇错，系我 Iceman 嘅。 吓，你嘅车云？ 吓，你嘅车云居然系一架？ 我嘅车云系一架点心者。 虾饺烧卖金钱糖。 今次我哋斗嘅系香港所有车手最怕嘅赛道， 战车香港死亡之赛道，红隧出入口。 好快啊！前面咁多车塞住晒，但系佢都可以飞得咁快嘅。 因为佢嘅车云系一架点心车，车身细，可以带住架车不停烧钱啊！ 唔要啊！我唔要照干啊！哎呀，撞死人啦！吓？你 是点心车车云仲有绝招啊！车云 Go， 烧卖凤爪粉嚟出击。 佢嘅车云倒咗好多烧卖凤爪粉皮出嚟啊！ 啲点心好鲜啊！ 仲撞埋啲车度添啊！ 呢啲就系我点心车云嘅厉害啦！ 见啊 ，Iceman 已经炮零咗我哋十几个车位啦！见。你做咩啊？你做咩仲车埋喺点心度啊？咁样你会先死啊！你冇咁固执啦！ 师傅仔， 森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，阿健 好厉害啊！健，我哋又赢咗啦。 Leo 是师傅仔， 你傻咗啊？吓，你傻噶？你傻咗啊？你傻咗啊 ？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，set 个 robot 玩下先，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。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。 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！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！ 哎呀，咁样气都唔喘一下。 我只系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教车师傅啫。 抄牌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。 我今年先19岁咋，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，师傅仔。 粉皮，咁样你会先死噶。你做咩俾啲药我啊？ 师傅仔，你静心啲啦。我咁做系有原因噶。 有原因？见你四条胎已经俾啲粉皮包到实晒啦，咁样先死你噶。你睇下，先到，点解会咁噶？点解冇再先嘅？ 过渡期过咗啦。我哋要飞啦！ 过渡期？咩过渡期啊 ？Iceman， 多谢你啊！你嘅粉卷皮已经包住咗我四条车胎，开头虽然好善， 但系当啲粉卷皮多到某一个程度，就会成为一种防线嘅表面，仲将地下因为塞车啲车留下嘅机油吸晒，再加上缝爪上面啲指甲附喺车胎之上，就变成细钉一样。车胎有细钉，就更加能够抓紧地下，车速咁快，我哋要追上啦，师傅仔！Yeah! 好嘢啊，健！不过我已经行咗去香港嘅半条隧道啦，你是啱啱开始入隧道，睇怕你追唔到我噶啦， 追唔到 ，Iceman， 我已经喺你隔篱啦。 吓、啊，点解会咁快噶？ 多谢你啲鸡脚爪，啲鸡脚爪令到我可以爬到上长度，避过晒啲车，追到你啊！ Yeah! 啊！佢过咗我头，佢居然可以用太上面嘅鸡脚夹爬上长过我，咁样我要出呢招啦！呀、yeah! ，车云去啊！ 小心啊，阿坚，佢好似用车云飞紧上长。呢度啊，好高速啊！佢想用车云射我啊！ 唔系啊，佢唔系想射我哋啊，因为佢架车云射向前边噶。 好嘢，瞄唔准。 唔系啊，佢系想射烂条海底隧道啊！ 架、啊、车云撞到条隧道，穿咗个窿啊！啲海水入紧嚟啊！ 想爬我头游水啦，健！今日就等你同条海底隧道沉入大海啦！ 好多水啊，健！点啊 ？Iceman 已经走咗出隧道啦！ 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，成条隧道都会入晒水，隧道入边嘅所有人都会浸死啊！唔得，我要救佢哋啊！ 点救、啊？咁大个窿，要用成架车先塞得住啊！唔通你想用 车云出动？ 见、啊、你用你自己嘅车云去塞住个窿，咁以后嘅赛程你会输噶。见我好嬲你啊！我以后唔准搣橙俾你食。 师傅仔，你睇下后面车入面啲小朋友。 啊，好惊啊！好多水啊！好惊啊！我唔识游水嘅，会浸死啊！妈妈，好惊啊！妈妈。 师傅仔，如果我只系为咗赢而不顾其他人嘅生命，咁我同 Iceman 呢啲冷血嘅人又有咩分别啊？师傅仔。我就算缺少咗我嘅车云，我就算输，我都要救晒成条隧道嘅人，你明唔明啊？ 健，你除咗系一个天才嘅车神之外，心地仲好好啊！健，嗱，食橙啊，我帮你搣噶。 车云，呢度就交俾你啦，你帮我阻止啲海水啦。Iceman， 你咁冇人性。我发嬲啦！一个唔可以发嬲嘅教车师傅发嬲啦！呀、yeah! oh, oh, oh, oh, ！ 哈哈哈！阿健，原本啊，你已经系赢唔到我噶啦，而家冇埋车云，想赢我啊，更加可以话系难过登天啊！我而家会停啦。从呢条翻过九龙管道，车更多，更难超车。健，你认输啦！呀！ 呀！极速前行！呀！呀！呀！呀！ 健，你唔好谷啦！你青筋出晒啦！ 呀、 yeah! ！停啊！算啦，你嘴角开始渗血啦，健！ Yeah! 停啊！停啊！你冇车云，根本唔可以追到佢噶！ 眼角都渗出血啦，我唔好再高啦，健。 唔使担心啊，师傅仔，出血可能我太过专心啫。你开个心机俾我听一下，温下我的心就冇事噶啦。 开咗啦，播紧音乐啊，健。 我啊， 健，你喷血啊！都是我衰，最衰是我。如果用心啲学车，拥有车魂，我就可以帮你啦。好，我而家就谷出我车魂嚟。 唔、好啊，师傅仔唔好啊，你可以走火入魔嘅师傅仔。 海底隧道交通消息。九龙去香港管道现在因漏水关系实施间歇性封闭。除此之外，师傅仔，我旧同事日后有嘢同你讲。 师傅仔，系药后啊？ 药后？ 师傅仔，系我啊？点啊？你仲有冇唱？掘掘弄啲弄啊？我而家唔响度㗎喇。呢个声带係响我嫁俾杨奇龙虎凤之前一晚录㗎。我知道你係一个赛车手。所以我同我啲同事讲，如果一见到一个英俊不凡嘅靓仔飞车经过隧道，就帮我播呢段声带。 估唔到你真係听到啊。师傅仔，我只係想在我结婚前为你打最后一次气。师傅仔努力啊。 若后。 师傅仔，我记得你讲过，你的对手只可以出现在你的倒后镜上面。师傅仔，快点令到对手在你的倒后镜消失啦。 若后，我做唔到啊。 我知道你一定得噶，就算我唔喺你身边，就算我已经嫁咗人，我只系希望你知道一样嘢，就系、是、我永远都永远都咁爱你噶。永远都咁爱你噶，永远都咁爱你噶。 以后，车云出嚟啦！为咗阿健，为咗药后，车云你出嚟啦！师傅仔，你嘅车云。你的车魂出来了，师傅仔。